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好，翻嚟第二次嘅足球频道，咁首先搭把嘢先，新年问点解拉莫斯条捻样，你哋就做乜唔屌佢？做乜嘢要屌佢？我想问 ，OK， 即系如果你系00后咧，嘅球迷得十几岁啦 ，OK， 咁我唔系太过怪你啊，睇得波少吓，咁拉莫斯系咩球员？我谂大家都知噶啦，我哋都成日喺度讲噶啦，全世界最扑街咁家产，死球迷，死矛柴，咁但系人哋矛得你有 professional 去矛噶嘛？喂，即系我要屌嘅就系话，喂，屌你美大佬，你嗰啲咩法理全球签名啊？仲有啊，有个好似有个埃及律师话要告佢啊，嗰啲我觉得就最捻无谓嘅嘢啦。喂，球场事啊，球场了吓，咁、啊、你仲要睇翻成个嗰个动作，嗰、那个动作佢翘捻住只手咁一齐跌低，咁佢跌得好捻靓啊，我赞佢添啊 ，OK， 掹低 系啊，咁、啊、你大佬即系拉莫斯系点样踢波嘅，系人都知噶啦，拉莫斯帕比比。簡單直係當係二十世紀，屌你老尾揾唔揾到咧？對，仲一矛過佢嘅 摔角球員， 唔係啦，就係、是、摔角球員添啦。OK， 咁但係點講都好，佢一個好撚好撚 你睇你咩位置啦 ？professional 嘅中堅嚟噶嘛，大佬嚇嗰啲保位幾撚精湛，你欣賞下佢。大佬佢係一個相當之，我諗如果你踢中堅嗰啲位，你咪學下佢點樣踢波咯。喂，踢得中堅嗰、那個。喂，大佬，斯文極都有限啦，斯文就唔好踢中堅啦，大佬。即係以前嗰啲教練啊，教啲中堅點樣踢波㗎。一開波你咪搵人哋個中鋒囉。啊，你言語空鳩嘅幾句又得，或者你搵腳呀抌鳩嘅幾句抌鳩嘅幾句又得。總之就要佢驚你，就係、是、咁簡單㗎咋嘛。咁所以有乜嘢好屌 ,ok, 即係白痴㗎，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仲要搞咗成個禮拜。咁啊，返嚟呢就講下嗰、那個講下世界杯啦，系嘛？啊，嚟紧就世界杯啦。咁就，唉，其实我点讲咧？我自己就真系唔系好好期待今届嘅世界杯。咁首先因为又冇咗两队传统嘢喺度啦，一队荷兰，一队意大利。咁意大利我通常世界杯都会。即係都會好鍾意睇嘅，咁但係今屆就冇咗啦，咁所以啱啱最近文仙尼第一場嘅熱身賽，等陣都可以講下嘅，等陣都可以講下意大利嘅第一場熱身賽。 即係點解會揀文仙尼 啊？咁 anyway 冇咗呢兩隊啦，咁仲有嘅，我成日都講啊，大佬唔好忘記啊，今屆係一個最邪惡嘅國家裏面去舉辦呢個世界盃。咁、所以呢就我就唔係太期待，仲有嘅就係今時今日我覺得出世得早嘅幸福囉，又係即係你睇過以前嘅世界盃，其實每一屆嘅世界盃你會見到，喂，但係即係你會見到點解好睇呢，因為真係為國家而戰啊，仲有個黑喺度啊，但係今時今日真係你會好 curry 究竟有幾多隊球隊係真係仲有呢一種為國家而戰嘅黑喺度囉。咁我只係會覺得，我只係會提醒大家，就係32強亦都係一個打假波嘅溫床囉。咁、今時今日就即係我諗做莊嗰啲主宰住所有嘅足球，咁所以呢就起碼去到16強你先可能會見到啲真波踢，咁所以鬼鬼怪怪可能32強呢都會要即係都會要小心啲囉。咁但係我哋如果你問我哋做分析嘅，我就純粹會喺返足球上即係上面，咁點樣假法嗰啲呢，我就真係唔可以一推敲俾大家啦。咁所以今屆我覺得唔算會係十分精彩啦，咁特別譬如仲有我只係會一路我同班即係主持兄弟嘅就討論咗個幾兩個禮拜嘅，就係我係會 focus 喺佢，即係你話喂傳統嗰幾隊德國啊、法國啊點樣，咁嗰啲大家其實都好熟 㗎啦，心裡有數。 但係我第一隊我會睇嘅就係話主辦國行唔行得到去第二 round 咧？呢個係我今屆第一個問題嚟嘅， 有啲問、 即係我今屆嘅第一個問題，其實就係、 有啲問、 因為一般嚟講咧，個主辦國都應該行到去第二 round 咁，但係今屆呢一隊俄羅斯咧，我就會比較咧就會有少少我唔擔心佢哋啊，我係拍爛手掌嘅 ，OK， 咁但係我係睇好佢過唔到第二 round 嘅，係啦，即係我自己，因為 分組賽出局 啊，咁啊啱前日就都踢咗一場熱身賽啦，咁嗱呢隊波其實就咁樣講啦， 領隊啊，邊個啊，成日讀唔到佢嘅名啊。 哇！ 一陣幫我啊，幫我揾下咩切咩咩咩咩切 jersey 切咩咩夫啊，係唔係好記得切咩切 jersey 咩夫咁樣啦？佢到依家都未搞得掂隊波，究竟係最後23人大軍係點嘅？咁啊，而家嗰個 squad 仍然都淨好似接近有成30人喺度嘅。咁佢都仲未揀到個班底嘅，咁我諗簡單嚟講啦，先即係譬如我諗好多俄羅斯球員，除非你好似阿膠仔咁睇開俄超，你好熟悉。但係簡單嚟講，我諗就係、是、老冇中嘅老同青兩代咯。咁就青嗰啲咧接唔接到班咧？呢、這個我諗係個領隊嘅一個擔憂嚟嘅。咁然之後咧，老嗰班咧又真係好似已經冇乜貨交啊！咁呢兩個，我諗呢兩個問題係纏繞住呢隊俄羅斯咧，我諗都整整有超過兩年、即係由歐洲國家杯去到陰啊上屆。如果大家仲記得歐洲國家杯，佢就跑八排包尾嘅小組， 睇到啦， 即係連威爾斯都搞得掂佢啊，等等啊咁樣。咁所以嗱、今次喺俄羅斯喺個分組咁啊、所謂叫做抽到組已經唔算太差，因為佢係種子隊，佢、可以夾一啲好撚惡嘅歐洲球隊避開曬。咁但係同組有唔好忘記有一隊非洲嘅 number one 埃及 ，有一隊烏拉圭都係南美嘅一級。 是 再加一隊呢，咁嗰隊就戰底㗎啦，嗰隊死硬嘅叫做沙地阿拉伯、即係三隊爭 兩個位， 但係呢隊俄羅斯自己都好清楚，你大佬係二班尾嚟嘅喎，即係你嘅問題就係歐洲二班尾，究竟可唔可以抗衡一隊非洲 number one 同埋一隊南美嘅中流砥柱 啦， 咁今屆嘅分組賽你唔好理佢打真定打假，佢都係排第二出線嘅烏拉圭，咁所以呢就真係個出線我覺得係好存疑嘅，雖然有啲人話俾我聽屌冇嘅，你要信普京㗎嘛，俾緊曬錢咪得囉，咁得嘅，即係我諗埃及同埋烏龜呢都可以收買，咁但係我而家就係我所以話俾你聽，逐返返嚟用足球嘅層面 啦， 以波論波嚟同你講囉，咁如果以波論波呢，咁我覺得主辦國今屆呢其實呢就十打三場波應該就收尾㗎，係呀、就應該係咁呀，咁前日睇完嗰場對奧地利依然係成場波打到呢即係一劈一劈 K 咁樣嘅。第一個問題呢就返返去就係話呢隊波由三月睇到佢依家，我唔止三月啦，三月以前即係阿切張乜夫呢接手之後呢，喂基本上好得意㗎喎，佢都係打一個三中堅㗎喎。咁呢隊波嘅問呢隊波認嗰個問題就係話，喂佢真係應唔應該打個三中堅囉。 佢打五後防㗎係咪， 佢打個五後防即係話你有兩個係 full back 啦。咁但係你問題你睇下呢度俄羅斯呢度呢，你真係搵唔到一個人呢，搵唔到一隊有一隊正宗嘅 full back 喺度。所以我好唔明點解，同埋佢話佢打出嚟嗰啲三中堅呢，即基本上都係啲轉身好慢嗰啲三中堅嚟。 大家留意嗰、那個佢個長老啊，伊拿舒域治呢 係 仲喺度啊。 前日嗰場佢仲喺度。 打成場啲 嘛。前日嗰場就佢打成場就搭兩個魯賓卡山嗰、那個啊古達索夫同埋呢個 Granate。咁啊，夾嗰兩個。咁再之前，我記得幾個月之前咧，就仍然都係差唔多咁樣嘅，不過就唔係恩拿斯維治，你仲驚就踢德甲嘅紐斯泰達， 紐斯泰達 即係轉咗直年零兩年嘅紐斯泰達，就搭住古達索夫加埋 Granate。咁啊，咁你真係混亂咗喺度，點講都係災難。咁然之後你一對嘅 fullback 咧、喂左手邊啊，即係如果靠仔間貓聽啊，答下我。我啊真係唔明仲有冇第二個嘅 ，OK 啊，即係咧，但我多次睇到咧，左邊都係仍然係用住舒力哥夫嘅，即係踢個車路士嗰個老將啊，沙哥夫啦，你叫沙哥夫啦，右邊咧就會試幾條友咁樣啦，譬如上一場試嗰個費蘭迪斯啦， 係有費蘭迪斯，巴西入籍 嘅，麻麻地嘅咋都係，但同埋佢都係中央陸軍底啦，咁啊，但都係麻麻地嘅，咁你然之後左手邊咧，如果唔係舒力哥夫咧。就可能會係踢緊維拉利爾嘅 Sheriff Chef 啊，但係冇一件掂㗎，真係冇一件掂，所以我唔明點解唔踢返一個正正經經嘅 back four 係可能會好啲，咁呢個後防嘅問題。 咁中場咧亦都係大問題嘅。咁今屆咧你會留意到咧，可能佢就會教炮咧，就係十七號嘅哥路連咯。咁但係哥路雲咯，咁但係哥路雲咧，講真啦，話俾你聽，真係有限公司度真係雲嘅大佬。講力量冇力量，講速度冇速度， 技術咧、 兩腳法咧就一兩腳花拳受腿嘅啫。大佬未都未唔使講到腳法啦，因為通常個波喺佢個腳度咧。即係喺佢交失之前呢就可能已經被人掟開幾米㗎喇，唔係講笑，即係呢隻嚟㗎。咁你而家如果你用一個咁嘅球員㗎呢，喂大佬你嗰條中場有冇啲好嘅掩護呢？對唔住真係見唔到啊。咁你見到幾個月呢幾個月即係嗰個似張乜夫呢就都係會一路喺咁試好撚多中場。咁啊譬如即係老將啊大沙哥迪沙哥夫啊，或者仲有啲仲有啲嗰、那個仲有個47號我唔係好記得啦，即係總之試一大炸人其實，但係唔係好幫到佢手啊。咁個中場嗰個創造性係個中場簡單嚟講就係創造性冇乜啦，防守性亦都唔強啦，俾到後防嘅 cover 唔多啦。即係冇完全唔知佢喺度踢乜鳩嘢嘅 ,ok? 咁然之後佢係啦，咁已經即係一嚿雲嚟㗎。咁然之後跟住到呢個前鋒又係啦，前鋒唔使講添啦。大佬呢幾年俄羅斯個問題其實中超問題嚟嘅啫。 冇 你睇俄超就已經知㗎啦，每一屆頭嗰幾位啲神射手全部外援嚟嘅。咁你呀即係譬如今屆入得最多波嗰個就叫斯姆洛夫。 斯姆洛夫。 已經大佬行出去呀，即係咩級數呀、大佬。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呀，簡單再講，如果呢對俄羅斯喺今屆嘅世界盃要打外圍賽，線都出唔到啦，唔係講笑啊，真係唔係講笑啊。OK， 起碼最頂籠俾佢去到附加賽嘅咋，啊，即係你叫佢附加賽贏都有困難，咁你仲要佢喺32強要出線咧，我覺得真係暈低啊。咁啊，係啊，咁啊， 佢唯一嘅優勢就係首場對對。 嗱，我就想講啦， 嗱 呢個就要同佢講啦，呢個就問翻你啦。 我驚佢會賴嘢喎， 我就係咁睇咯。 嗱，你講曬所有關於俄羅斯對波嘅表現啦，或者年齡啦，或者陣法啦，就要問你啦。佢個賽程呢就咩嘅，最重要其實一樣嘢嘅啫，第一場就打沙特，第二場就會打烏拉圭，第二場就會打埃及，第三場就會打烏拉圭。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同埃及稱係。 嗱，我話俾你聽，先講佢個賽程先答咗你賽程先啦。係咪第一場對沙地係會一個好嘅賽程呢？真係兩睇，因為嗰場波係場揭幕戰。咁咪咁講，嗰場呢都基本上係歷屆世界盃最撚弱氣馬嘅揭幕戰嚟㗎啦。 係 啦，屌你老尾，一隊唔係歐洲嘅所謂歐洲球隊，其實係一場亞洲嘅隊裏嚟㗎。 亞洲杯 俄羅斯對沙地阿拉伯。OK， 咁但係 anyway， 係呢隊係墊底嘅。但係問題嗱，你真係祝你好運，你攞到三分就仲有估講。如果你唔好望你輸啊，但係打和係有機會嘅，因為第一場嚟㗎。咁沙地嗱，沙地個底呢就咁樣嘅，我就最新就睇咗場佢對意大利嘅熱身賽啦，佢都輸俾意大利嘅。咁但係你睇到嗱，對波弱雞就預期嘅，但係呢個精神狀態個刻呢一定係好過俄羅斯嘅。你睇到係 well prepare。放個世界盃不過唔夠你踢冇撚得講。OK， 就係咁嘅啫，就係咁，即係呢隊波我咁樣形容。個別球員啊冇乜㗎啦，我淨係識有一個呢就喺好似都喺維拉利爾嗰、那個嗰、那個就唔記咩名，嗰、那個都踢過，都唔係踢好多㗎啫。 唔 係 好出㗎啫，唔係好多㗎啫。呢度差 嗰個仲要係咁啊，維拉利爾唔係睇中佢㗎，嗰、那個係一個呢西班牙同沙地阿拉伯有個交換 plan 啊， 合作協議， 咁就俾你一個球員咁過嚟玩啊咁樣㗎啫。咁所以佢對波其實就即係冇㗎啦， 其實 完全唔使有希望，即係冇希望嘅呢隊沙地阿拉伯，即係唔好俾人大數嘅啫。咁所以但你都係咁講，你翻返嚟俄羅斯嗰個角度睇就係、是、第一場佢唔即係咪真係好傻咧？咁你自求多福啦。咁你攞到三分有得繼續嗌落去。咁如果你攞一分嘅話咧，我話俾你聽，俄羅斯就玩鳩完㗎啦。如果第一場和波已經基本上肯定 玩 夠完 了， 因為對後下邊對嗰兩隊呢，嗱話咧，如果你埃及對俄羅斯咧，我初步嘅預計就我一定係睇埃及。 OK， 嗱埃及對波就係點咧？除咗冇 Hamas 啦 ，OK 嗱有啦， 好多都 先㗎 歐洲經驗 分析下， 你阿沙嗱沙拉而家就話停三個禮拜，第一場佢唔踢得嘅，第一場佢就會對烏龜。係 啦， 咁但係第二場咧，講真嗱，第二場佢要硬撼俄羅斯嘅時候咧，你都唔好預計有一個好 fit 嘅沙拉，因為如果嗰個膊頭嘅傷係真係係肩傷嘅話咧，講真係對成對個跑動啊，所有嘢係有影響嘅，同埋有個心理陰影喺度嘅。咁所以咧係會有啲削弱嘅。但係咧，我睇過呢隊波唔係多啦。我非洲外圍賽冇乜點睇嘅，但係兩三場波我睇過，包括我記得有場好 impressive 嘅就三月份嗰時對過葡萄牙一場啦。如果大家都有睇嗰場就好撚正啊！嗰場係沙拉入波1-0，一路領先住葡萄牙。葡萄牙咧就喺最後補時嘅4分鐘裏邊，C 朗入兩球嘅，都幾好似歐聯咁樣嘅，咁就2-1氣走埃及。但係賽果唔緊要，但係嗰場波係好 impressive 嘅。呢隊波咧唔係踢阿柴仔波㗎， 嚇 佢出到嚟，我話俾你，我預期佢對俄羅斯咧，佢係會 hold 住波踢㗎，佢係 hold 到波踢㗎。係啊，咁啊，嗱，譬如熟悉嘅球員咧，其實就艾蘭尼啦、阿仙奴嘅艾蘭尼啦，或者仲有呢個打後打中堅嘅 阿維拉、 阿馬迪啦，係啊，等等啦，仲有啲咩？都係差唔多幾個啫， 都係嗰啲。 但係嗰個艾穆哈馬迪就打右閘嘅， 艾穆哈迪係啦，唔係打係打打閘嗰個係。 但係路係佢玩嘅。 但係揾人揾一揾嗰、那個Ramadan 係幾時？我驚呢個 Ramadan 過咗啦，過咗啦 Ramadan。 嗰啲上一次 你真係細心啦。 上一次其實係令到某一啲信回教嘅球隊係 即係食嘢都可，唔係可能餓住個肚嚟踢波 嘅。咁啊係咯，如果過咗就冇問題啦。 呢隊波咧，就算唔識嗰啲唔喺歐洲揾食嗰啲咧，隊波係有默契啦，同埋兩集強㗎嚇。記住兩邊的閘的疊瓦是很多的，同埋中間有一兩個是上腳教炮的人的，咁所以呢隊波唔係你想象中就係、是、好似利物浦咁樣啊，跟住 sit deep 踢，然之後就等阿沙拉去爆，未必係淨係呢一隻，中間有一個高大中鋒嘅名我又噏唔到俾你聽住，因為我而家我都費事懶得開啲資料啊，咁就但又有個高大中鋒嘅，即係佢可以有啲波係掟入去都仲得嘅，咁所以咧我話俾你聽，講進攻犯數咧，佢可能輕輕仲會多過俄羅斯，但又咁講，又要咁講，佢嘅功力喺非洲外圍賽你睇到咧，唔係算係最強嘅，嚇咁咩？佢個因為我諗，你知道，因為非洲外圍賽嗰個賽制啦，佢打到最後佢就係分組嘅啫嘛。咁你嘅睇下你嘅抽啲咩嘅組別啦。如果你翻翻去睇咧，其實埃及嗰個入球嘅進攻能力咧，唔係算太強嘅。雖然咧成個外圍賽嗰個神射手咧，沙拉好似都係排第一嘅，如果冇記錯都。但係其他嘅即係但係整體佢嘅入波咧，唔係算太多。咁所以但 anyway 咧，困落去俄仔度。俄仔个后防咁炮咧 ，OK， 我觉得系，我系觉得轻轻稍稍会睇好埃及噶。咁你至于对去到俄仔嘅第三场对乌拉圭就唔使讲啦， 唔使 讲 啦。 嗱，咁你佢嗰个就要睇乌龟。頭嗰兩場，但係嗱，烏龜如果第一場搞掂埃及嘅，又搞第二場搞掂埋沙地嘅，咁第三場揸流灘收下你，即係問下你普京攞錢使，咁都好應該啊，嚇、啊，咁就另作別論，咁就另作別論嚇，咁、啊、所以即係好多呢啲咁嘅 factor 要睇，但係我覺得呢隊波出線真係唔係容易咯。Tommy，你有冇另外睇法咯？ 咁你俄羅斯本來有啲新人嘅，但係。啲新人又傷曬， 係 咁啊！本身又係用啲老鬼，同埋毫無進攻板斧，其實有少少似2002年咧德國嗰隊德國嘅，但係佢仲衰過咧德國，又係揭幕戰。 哇！我覺得你有少少侮辱德國啦， 又係揭幕戰對，又係揭幕戰對沙地。 係 諗起嗰隊， 唔係 嗰隊德國係 唔係嗰隊德國係問，但係嗰隊乜嘢係你仲解釋到佢唔係即係佢係有問題， 起碼都有兩三件。 但係冇呢隊咧，我諗我呢隊會咁樣講咯，我會將佢同2012年嗰隊俄羅斯去比咧，我唔見得佢係進步過2012年嗰對俄羅斯，唔係，sorry， 唔係2016啊，兩年前啊，兩年前嗰對歐國杯嗰對，咁我仲擔心嘅就係話呢對可能仲會削過兩年前嗰對，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擔心嚟嘅。 尤其是你呢一兩年咧，有睇呢個歐聯歐霸嗰啲俄羅斯球隊嘅表現，你都 係啦， 你都有個大概見到佢班呢幾年有冇即係其實真係講好多次。 冇乜青訓啊，冇乜人用啊，啲揀啲人又揀，揀嚟揀去都係嗰啲人啊。 係啊，即係我啊幫阿膠仔複述下啦，我都有請教過膠仔，我就話喂咁嗱，即係從來呢兩三年嗰對俄羅斯係中央陸軍個底，我都好清楚。咁但我都問一問阿膠仔，我就話喂。即係今屆嗰對火車頭攞冠軍嗰對幫唔幫到下手啊？咁啊，膠仔就答我：屌你啦！嗰對都係靠外援嘅，即係我幫唔到你，幫唔到啲咩手啦。咁仲有咧，即係膠仔都補充咧，就係話咧嗰個青訓咧，即係俄羅斯嗰啲廿幾歲嗰啲球員咧，就佢話好，佢話有樣好慘咧，就好多都係俾新力立曬嘅。咁新力就立咗之後咧，又出嘅，又係繼續外援政策嘅。咁所以咧，真係你見到咧係好撚頭痛咁。我諗佢個教教练都好捻头痛嘅，佢系知道晒呢啲问题嘅，但系真系冇得执嘅，吓、啊，即系问题就，如果你俾我就咁样啦，玩大佢啦，屌你，即系普京又唔会枪毙你嘅、 啊， 最多暗杀嘅啫，攞捻全部整捻晒啲僆仔踢咯，系啊，咁、啊、但系其实僆仔你都有啲，你后防其实都搞唔掂嘅，如果你整僆仔都死，咁所以。咁、啊、所以呢隊波就真係你見唔到有啲好散鏡嘅僆仔㗎，不如除咗我哋記即係我哋睇開呢就會記得就會即係高路雲一定會係主力啦 ,22 歲呢、這個咁但係高路雲我覺得即係我唔好對佢有太多期待， 唔好俾太 多 壓力佢啦， 仲有媽仔嘅米蘭卓克啦，咁一個打中場一個打前鋒，但兩件都唔撚得㗎，係真係唔撚得㗎，睇咗好撚多次 啦、 啊、一次半次、啊、打前面嗰個又係唔得，咁你前面又真係死得㗎，即係舒姆洛夫 朱巴、 米蘭卓夫，仲有一個咧就莫斯科中央陸軍嘅查魯夫嗰、那個都唔會點出噶啦。咁所以咧就四件裏面咧就我諗就算你出邊兩件其實幫助嘅不大。咁同埋米蘭卓卡其實可能偏左少少係會好啲。咁、嗯、所以呢組咧我覺得咧就即係我就成日第一個問題都係即係個主辦國會行得幾遠，咁我就覺得就。嗯、即係對佢期待期望不大。 拉圭好似都 係 呢打埋呢季嗰啲主力， 拉圭就係啦，拉圭就打埋呢季換血嗰隻啦。咁啊對波就要換血㗎啦。咁但係今季嗰度仍然個頭都好等大㗎嘛，即係仍然係呢、這個 阿蘇加雲尼 加呢個拉啊卡雲尼。 卡雲尼 咁、啊、所以呢就仍然都會有返少少保證喺度嘅。 隻骨未散嘅。 係啦冇錯隻骨未散嘅。 冇 錯冇錯。 聽外圍賽都係有溫陣。 即係慈山講嗰句囉打埋今季囉。 咬埋今季㗎囉。 卡雲尼嘅成日失機咁啊呢啲就。 預咗㗎啦。 預咗啦。咁蘇亞雷斯其實下半季呢我覺得有少少跌喎。 但係 今季都成季都有。 絕對係啦絕對係啦。咁但係以呢個咁嘅班底即係有冇信心喺呢一組第一名出線啦， 有 係咯。你俾我揀嘅話，老實講，首次名係我要 烏拉圭 埃及咯，埃及咯， 嗯， 係啊， 你就好難揀俄羅斯。 同埋烏拉圭中場其實佢有少少換到咗，譬如話嗰個華為迪啊，踢緊西甲嗰個華為迪，咁呢條友就被寄予厚望嘅，咁19歲嘅啫， 係， 仲有踢緊早幾嗰個賓坦古啊。嗰、那個助攻助手都可以，都可以 幫到。仲有 Vecino 其實今季個表現都好啲，都好翻啲嘅，國米嗰、那個嘅。咁、啊、所以佢條中場其實係都強嘅，咁後防其實亦都唔係太過。即係後防你頭先講過啦，詹美斯啊， 喂仲有啊，麥斯皮里拉、 啊、卡薩拉斯今屆拉數就我諗去到世界盃都夠踢嘅，都夠踢嘅，呢個踢個組仔。 你會用嗰個迪斯㗎嘛？ 係啊，即係踢雜呢啲咁啊，高癲啊，詹美斯啊，或者 Coatic 差唔多成日都會入選嘅。等等，其實佢條後防已經係好有默契啊，夾得好好啊。等等咁所以仲有譬如阿麥斯派拿其實都有翻啲經驗嘅幫助啊咁樣啦，咁所以呢隊波我覺得就夠曬打嘅， 出線係一定得嘅， 出線就冇乜問題。係 啦， 大家留意下個前鋒啊，麥斯 高美斯 咩 斯達呢個？ 今季喺斯達廿幾場都有17球同埋高高大大嘅幾全面嘅呢個球員，大家留意下，廿一歲仔嘅啫。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A 組就係咁啦，咁其他仲有啲咩組別你想講下，或者仲有啲咩特別嘅嘢想講下？嗱，如果冇 B 組就 好啊， 係咪法國嗰組？B 組唔係西班牙嗰組。有個好消息就尋日嘅公布咗，關於秘魯嘅，咁佢係主力嘅進攻手咧，嗰個古里魯咧就 上訴成功啦， 嗯， 就唔使因為佢嗰個食禁藥嘅問題就冇得打世界盃啦。 係 ，OK。 呢個古里路對於秘魯啦，咁我又睇外，即係南美洲外圍。 你係咪講緊多仔嗰個啊？ 唔係唔係，多仔個打雜㗎。 OK。 即係佢以前踢過誒拜仁慕尼黑嘅 老將嗰、那個， 老將古里路。 你話你講老將嗰、那個？ 係啊。 有咩講話？我知邊個啦，我知邊個。 之前咧就因為食。啊禁藥， 哦，乜佢仲踢緊㗎？ 被禁賽嘅、 哦， 就冇得踢世界盃嘅。 Okay， 跟住都好好笑喎、我唔知有冇睇咗新聞啦。佢同組嘅對手咧，嗰啲隊長就叫FIFA 咧就話不如 放生佢 啦，放生佢啦。 因為佢都真係，唔係咁佢真係好值得喎、啊。喂，我真係唔，佢真係古董嚟㗎咯，大佬。 唔係佢喺法蘭明都踢得好好㗎，係 咪啊？ 係啊。 唔係，但係好撚耐㗎啦。 佢而家34歲陣，但係佢作為柱等， 我知邊個古里路， 同埋佢停球啊、罰球啊好多嘢咧，佢係進步過以前得咗好多啊。 OK。 同埋 fit 嘅呢個球員。 哦 系啊， 咁、啊、要留意下佢喎、 啊。外圍賽爭啲俾佢攞命啊！ 嗯， 即係佢有一場和波場咧，如果佢入咗啊， 係 撞係中眉 啊！咁 阿根廷已經香撚咗。 係，因為如果你一講拜仁嗰個，我知我記得，我絕對記得 邊個。有佢好多，你唔係真係靠發分嚟、啊。 喂，古里路可能古里路有冇同個艾巴踢過咧？屌你老尾，係咪嗰陣時拜仁嗰隊咧？ 記得， 真係好耐。 唔係， 再後 啲，再後啲。 唔係咁耐， 比沙奴嗰啲， 同比沙奴嗰啲啦，係啦，同比沙奴嗰啲啦，但係都好耐㗎啦，好耐啦， 好耐 㗎啦。 佢嗰陣時好後生㗎嘛，嗰陣時。 係啊，唔係，但係如果你提開 boy 組咧，嗱 boy 組咧， 師組嚟嘅，師組嚟。 唔係，我頭先係噏過 boy， 你頭先話嗱， 雙牙就 我啱啱立到 boy 組咧，我又想提一樣嘢啦，嗱，即係初步睇㗎咋，我而家唔係即係我其實我都冇乜做過功課㗎。好多人就淨係葡萄牙西班牙出線咁樣，但係呢我又睇一點啦，唔好睇少嗰隊摩洛哥。 摩 洛哥 OK， 呢隊波呢其實非洲呢其實非洲嘅今屆有兩三隊都惡惡比嘅，摩洛哥係其中一隊嚟嘅。呢隊波呢就已經十幾場未輸過㗎啦。咁早兩晚對住烏克蘭就0-0和波。等等，咁呢隊波呢會唔會 數一數 會唔會有啲少少攪局 feel 呢，咁要睇睇。咁你又好單揀就應該係葡萄牙西班牙出線嘅。搞唔搞到我唔知，但係佢唔係伊朗嗰隻 ,ok。Morocco 呢係應該係有少係喂一定高過伊朗。 我咪冇記錯係摩洛哥第二場係會對葡萄牙先啦。 第二場對葡萄牙，第一場係會對伊朗， 係啦，因為 即係有可能摩洛哥會揸住 三分 嚟同一隊唔夠三分嘅葡萄牙踢嘅，係啊，咁所以咧佢有權可以，譬如話會唔會踢得手細啲啊，碾和你啊，咁你又唔加賺啦。 嗱， 啲、okay、 摩洛哥有啲咩熟嘅咧？有巴拿地亞啦，即係打祖記嗰個啦，即係之前打拜仁嗰個巴拿地亞啦。咁啊，另外皇馬其實今季出過場嘅夏基米咧，咁大家應該都比較識得佢嘅。咁啊，仲有啲就 所以又唔好睇低啲非洲。 佢有個防守中場咧，或者踢得中堅都得嘅。今屆踢狼隊啊，英冠啊，非常之好嘅膽嚟嘅，係攻防輸樓嚟，沙爾斯， 沙爾斯。好又記住佢係啊，大家自己係 mark 低啊，咁睇波成日過癮啲啊嘛。 狼隊咁多葡萄牙兵，佢係都要搵佢嚟打。 我只係知道呢隊波就好硬淨嘅，相當之硬淨嘅，咁就咁啊 ,Cat 組就弗蘭西奧、澳洲、秘魯、丹麥咁樣。咁就冇懸念，你講冇懸念乜嘢啊？ 弗蘭西冇懸念囉個首名，因為第一場打澳洲嘛。 係兩隻就應該唔會冇弗蘭西嘅。咁但係問題就 剩 返嗰隻係邊度呢？係啦，就應該 係 秘魯丹麥站啦。 秘魯冇古里路呢就剩低少少。而家有返古里路呢，我覺得實力係。 但係秘魯有冇考量一下對住啲撞死馬澳洲足球會唔會有著數啊？ 其實秘魯都好、哦、即係佢唔係好難嘅喎。 OK， 佢都係好直接咁樣打。 係都係打 red football， 係啊 嗰隻。 但係佢中場係有啲人猜到波嘅。 係、 但係佢通常就調俾古里路去做二傳，去俾發分啊、或者另外啲人走嘅。 係係 啊。 OK， 咁啊丹麥呢就我覺得就 多人所熟面。 我會咁睇啦，呢隊波外圍賽時候我都係覺得呢就係話 第一樣最開心就見到丹麥隊波用翻兩三年時間咧，開始有啲人接得翻啦，接得補班啦，即係譬如話，如果你早兩三年前咧，仲記得咧歐國杯嘅時候咧，我哋就話好撚擔心呢隊啊，仲有捷克啊呢啲咧，就好似青黃不接咁樣。 你而家望翻個 squad 咧，其實都唔少人喺呢個歐洲嘅， 絕對 都起碼中型班都已經有位嘅。 今屆咧，其實呢隊丹麥咧，你就我對我嚟講，我會有啲期待嘅。但我唔 敢 講 太好， 佢可以行得幾遠啊？即係佢實力唔係話好強，但係你起碼會見到陣中有多球員其實係好熟噶啦，已經。譬如你有艾力神喺度啦，最緊要即係熱刺之寶啊。咁佢喺國家隊嘅表現係隨時好過喺球會㗎。咁你然之後成隊波其實你如果再碌一碌佢嘅 squad OK 㗎，完全。 神啦，卡查啦。 多到你好多好多大家都熟㗎。 但好多都熟。 好多都熟㗎。咁佢波亦都夾得唔錯㗎啦開始。咁所以呢喺呢組就我有少少希望佢會出到線啦。 我諗個前鋒爭少少啦。 係。咁大家佢咁但真係要練㗎。咁即係我諗你就算你問我你話喂丹麥對澳洲係咪十拿九穩呢都未必係㗎真係。 澳洲係呀。仲要係卡希爾呀。 澳洲呢就講咁樣啦佢多次都會試即係佢會話到俾我哋聽就係、是、佢未必一定你唔好攞佢亞洲嗰啲波嚟做 reference 啦、啊。就入到世界盃有個黑呢板板聲咁樣打三場波呢佢通常都會有啲驚喜會俾到你。咁、所以呢隊波我諗對手都唔會點樣太過睇低佢。咁係啦。咁仲有睇埋今屆嘅卡爾啦呢個球員就喺亞洲區嘅外圍賽其實不斷都喺度繼續喺度製造奇蹟㗎。 係囉。 係呀真係好 厲害。38歲嘅老將。 係呀即係但係嗰啲 critical ball 全部呢佢入嘅唔係講笑。 仲有嗰個哈德斯菲爾德個穆爾啊。咁上季佢就係靠佢差唔多。一己之力帶領哈德斯菲爾德勝敗。 係啦。 咁呢個十號仔中場即係教炮手嚟㗎全部乜嘢都係教炮。 係啦。 大家留意下。 總之呢隊波冇 完全唔係。係啦。 呢隊 冇有識死㗎呢隊波。 你會見到一啲好即係你久違咗嗰啲好扎實嘅波囉。即係你以往可能睇啲你要睇到蘇格蘭啊北愛啊嗰類即係嗰類傳統英式嘅打法你會應該會見到嘅。 係。 咁呢個領隊係我冇記錯應該係雲馬維克啦。以前 教過即係荷蘭領隊嗰個係啦嗰個就老派啦。仲繼續有數落去仲有冇繼續有冇嘢講如果冇如果唔係就咁簡單數下啲係點樣 數下啦。 咁多組啦講埋多組就阿根廷冰島克羅地亞尼日利亞。咁我最記得抽籤嘅時候我就話呢組就非常之死亡嘅。咁雖然我哋普遍有好多我哋啲兄弟主持呢就都繼續會睇好阿根廷啊。 我驚阿根廷 因為譬如話相信嗰啲 重複啲 南美外圍賽魔咒啊。你咁戲出線呢就會攞冠軍啊入決賽啊嗰隻嗰啲。但我都係咁講囉。返嚟以波論波就算當你阿根廷喺呢組可以出到線我話俾你聽起碼損耗咗你五成功力屌你老味第一場已經要對冰島咁就同埋呢組起碼有兩隊好體力型囉。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我就真係覺得係對阿根廷呢組嚟講係相當吃力嘅。我都聽過你哋都係分析過成隊波個 squad 啊繼續頭重腳輕啊咁但係如果你睇返成個形勢呢我覺得就算出線我就覺得好嘥力出線啊。 我擔心阿根廷又悲劇出局。 吓 咪我就。 不排除㗎。 我就講多啲阿根廷其實心態好嚟接咗手之後咁佢。 好咗㗎嘛。 不斷咁樣喺外圍賽就嘗試究竟點打咁啊。 我知道。 咁佢成日就用好多國內嘅球員啦。咁啊多次又失機啊又冇乜運啦同埋完全係唔知點樣用美斯啦呢個老問題啦。但係呢外圍賽出咗線之後其實佢嘅幾場友賽呢佢就開始去揾緊個解決嘅良方。其實我作為巴西等呢我就成日覺得即係我外圍賽嗰陣時我覺得阿根廷真係好撚垃圾。即係基本上你假如直接啲去針對性地衝擊佢喺中堅呢就已經搞 定了。死梗 啊。咁但係呢佢心態好嚟呢就。 換咗啦啲後防。 唔係佢仍然係用嗰啲後防但係呢佢最大嘅轉變就係選咗兩個中場球員呢係可以控制節奏同埋教炮。 邊兩個呢 第一個係蘭仙尼、第二個呢就係喺 巴黎聖日耳門冒起嘅盧斯素。 嗯， 呢兩個球員，你其實大家有睇翻佢最近有在咧，其實佢係不斷咁樣試佢哋兩個咧，究竟點樣可以幫到梅西？其實阿根廷咧，如果你真係釋放到梅西咧，我覺得佢哋絕對唔會話踢個成績會係差，因為始終真係有個球王喺度。咁之前梅西點解會發揮唔到？因為佢阿根廷好多年咧，自從華朗之後咧，佢根本中場係冇一個識俾波人，俾阿梅西或者其他前鋒去發揮啊！咁加重咗梅西好多工作。 嗯。 咁而家有呢兩個人出現，可能級數上唔係 話好夠嘅， 未係頂班，但係佢哋狀態。 但我想問下你，就係話你點睇佢呢三個嘅對手咯？即係你知踢波有啲又格食格咁樣啦，即係啱唔啱去踢先。嗱，我就真係我仍然都係覺得就係話，譬如你有兩場波會對住對住利亞利亞同埋對住芬對住冰島嗰兩場係兩場可能都係好體力化嘅比賽。譬如話中場上唔上到腳可能係一個問題啦，喺大部分嘅比賽時間裏面同埋嗰個中場嘅位置我繼續都係咁話俾你聽囉，Iceland 嗰條中場其實同兩年前歐國杯人腳可能差唔多囉，仲有啲球員其實仲成熟咗。 成熟咗。 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喂，你仲喺度 try 緊呢啲拿斯素啊林仙靈啊， 跟住釋放 你 啊， 屌你老 味， 人哋嘅 默契 你一攞波，人哋就成隻靴咁曬落嚟啊，咁嗰啲咁樣搞搞掂。 其實佢知道自己弱點，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同人守住去打嘅。 係 佢咧個領隊已經講明咧，佢會打2-2-3-3-2嘅陣。 我唔係，其實見到佢有啲轉變嘅。 佢係一定會盡量攞多啲控球權啦， 高位 主攻啦， 高位壓。OK 嗱大家要留意今屆對阿根廷咧，多數都係會高位壓嘅。即係你如果要用球會去比較咧，就少少似多蒙特啦。 或者 仲有咩啊？仲有稻草教 咧，派奧利教緊嘅塞維爾咯， 係 類似嗰啲咁打咯， 高位壓周圍走啊，後邊即係盡量唔好俾人哋撳住嚟攻，因為唔好曬到自己個弱點出嚟啊。OK 啊，咁樣踢嘅，咁所以但係即係仲嗱兩場好要曬體力啦，仲有一場咧，其實都幾好，其實都矚目嘅呢場，即係阿羅地亞對阿根廷。咁啊，淨係鬥中場都鬥撚死你啊，大佬！阿羅地亞邊啊，拉傑迪啊，摩特力啊，高華石啊，哇！屌你老味啊，跟住仲有巴力即可能成日都會打正選嘅嚇，即係雖然都跑跑地咁樣，但係總之咧咁呢隊老鬼波啦嚇，即係阿羅地亞呢隊就好多可能都打埋金戒啊咁樣嘅啫，咁啊又係好撚精彩啊！即係我覺得。 你有冇我問一問？ 但係我係有啲驚阿根廷呢組係真係出唔到線嘅，我仲係驚㗎。 我 就係驚 㗎。點睇嚟呀利亞？ 吓 點睇嚟呀利亞 ?Nigeria 呢唔睇得好多，我未點樣做功課。不過呢輕輕如果你相對返埃及同埋摩洛哥呢，我覺得佢係差少少。 粗啲嘅多。 佢係差少少，唔係以前嗰對 Nigeria， 我自己個睇法係咁。或者人 反對。唔係你數數啲人俾你聽你識㗎囉。中場就尼迪迪啦，摩西斯啦，伊和比啦，前鋒可能 韋基爾， 仲有啲伊希拿祖囉，前鋒 仲有，但係我想講俾你聽囉，除咗球員你數之外呢，佢都係嗰個特色啦，呢隊波冇頭先我哋講嗰兩隊咁有隊型㗎，即係我自己就唔係好鍾意㗎，呢隊波成日都係咁㗎，即係埋到去呢就成班又好似各踢各咁樣㗎、所以係我會覺得即係我哋而家講第三隊嘅非洲呢，我係覺得呢隊呢就可能冇前面嗰兩隊咁，但係佢亦都係仍然都應該即係我諗體力會好夠啊，好多跑好多走動啊。 我覺得阿根廷最驚呢一隊。佢唔會驚克羅地亞。 唔係啊，但係仲有佢真係唔驚冰島， 佢唔會驚冰島。 OK， 呢個拭目以待啦。 因為佢波都會，我而家 predict 佢波都會掂唔到， 即係講冰島 唔會掂到波。 OK， 好。 克羅地亞其實 好， 其實 記住你記住 Tommy 呢個， 大家都係打技術，但係阿根廷高， 其實 我覺得係高嚟。 克羅地亞嗰個 克羅地亞佢嘅老嗰啲人 幾都偏老㗎， 嗰啲人嘅老態咧 係值大家值得留意，究竟有冇咁即係有冇咁嘅心去踢呢？ 哇， 係咪先？ 唔係你所說，其實摩迪拉傑迪佢真係搶到好好金下，今年係。 係嗱，加健我去補充咧，就克羅地亞對阿根廷咧一定唔會好睇，佢話。咁仲有尼日利亞咧，就有啲活力同埋組織㗎，唔曳㗎咁樣。OK， 呢個咧就加健到嘅補充啦。OK， 咁如果大家睇下對其對某一啲組別咧有意見咧，都可以留言俾我哋。 阿根廷第幾場對克羅地亞？ 阿根廷第三場對克羅地亞， 咁好啲啦。 咁好，第一場阿根廷咧，第一場就會對冰島，跟住落去就會對尼日利亞，先至最後。 個賽程唔錯， 係啦， 係啦。咁就可講咗咁多先啦。我哋一個 quick 數啦。咁E 組就巴西、瑞士、哥斯達黎加就賽九咁樣。咁呢組就巴西肯定壓隊壓個位㗎啦。咁就瑞士賽九 ，Costa Rica 真係使唔使睇啊？睇咩睇啊？ 都係 嚇， 翻佢上。 可能 即係你出到世界盃真係。 睇嗰啲陣容咁啊，有冇乜新星 啊？我 sorry， 我補充頭先少少先，即係頭先 ，sorry， 即係斬一斬先。阿根廷要留意嘅就係、是、阿根廷如果打次名嘅話咧，其實好大機會會十六強就會打法國噶啦。即係呢個要提一提嘅，係啊， 冇啦，我哋都未研究到走線啦，大佬，出咗線先啦。咁啊，瑞士塞爾維亞就我諗都係兩隊爭啦，咁就好難講 嘅 喎。 我就 你有冇心水啊？ 我就覺得塞爾維亞係今屆黑馬。如果佢唔做打，如果佢唔打假波嘅話。點解呢？ 我從來都唔敢睇高呢個塞爾維亞。 係囉。 點解呢？ 睇高咗幾次都係好喎。 對佢已經有少少心傷。 因為佢係打假波嘛嗰陣時大佬啊。 係咪真㗎？ 係假波之王嚟咗塞爾維亞。 所以叫塞狗囉。 係 呀。 但係其實留意一下佢中場唔係佢中鋒嗰三件米祖域啊同埋 係佢哋啲球員我哋都好熟㗎有多多。非我知打法人 啦。中場嗰幾件就係 泰迪。 馬迪啊，踢水晶宮嗰條唔知米和職域啊， 係 米連和職域， 仲有 米和職域， 仲有踢拉素嗰個米連高域啊。 米連唔係嗰個沙域， 沙域 我哋通常叫做沙域。 全部 嗰個沙域咧就整季意甲都踢得唔錯噶。 佢哋 但係咧仲可以 expect 佢仲可以。再高再可以踢得好啲嘅，呢個球員係啊，呢個年青球員嚟㗎，唔係以前踢曼城嗰個沙域㗎嚇，即係睇下大家。 仲有利記嗰個謝晉古魯積啦，喺卡迪夫城都踢得冇。 嗯， 咁我覺得佢哋集體狀態，即係個球員狀態 呢隊波 比較都係冇性嘅，同埋 呢隊波 同埋年青啊， 係有活力㗎，係 啊， 有活力㗎。 對住瑞士，我覺得瑞士其實好多人都係有嗰啲即係 戰疲態 啱， 即係老態啊！ 唔又係 用緊屎忽奴嘅， 又係過咗最好時間咯。即係簡單講，瑞士就咁仲有啲傷兵，即係要問下 EV 喎，薩卡踢唔踢得喎，大佬？ 嗱，薩卡咧就琴日啱啱咧就喺瑞士嗰個國家隊嘅訓練裏邊咧，就其實係拉傷咗嘅，並且係即時已經送院嗰度。治理㗎啦，咁其實睇落嘅情況係幾嚴重嘅。但係瑞士方面嘅足協呢就講咗話預計第一場未必踢到但第二場係有機會。 OK, 係啦所以有傷兵㗎。 咁講瑞士呢個班底今季你見到每一個人都 唔係佢又穩穩陣陣咁囉。 但佢唔係有邊個特別突出囉尤其是兩個龍門你係擔心㗎今季。 我 蘇馬同 Berkey 我諗就我只咁講呢有得打嘅。但係個問題係是啊賽狗是不是真的發揮到應有的水準啦、啊。咁仲有呢就仲有你唔好但係你唔好睇睇瑞士就硬硬正正咁樣。 有白契嘅一班人。 係啊即係瑞士會唔會驚賽狗先唔驚㗎嘛、啊、未必驚㗎嘛大佬。咁所以呢我覺得就有一困嘅我哋就當住嗰對 Costa Rica 戰底先啦。咁我諗第二名應該都係瑞士同 塞爾 維亞爭嘅。如果你講好睇嘅應該就塞爾維亞行出去呢就真係好睇好多嘅即係睇個人腳都係嘅 ,promising 好多嘅。 F 組啦咁。 F 組係咩呀 德國墨西哥南韓瑞典。 係。咁啊德國。 都係冇原料啦。 德國呢嗰個德國個 squad 呢今屆呢就路維呢就冇咁拜仁多仔聯隊 feel 嘅。 咁啊，多仔三兄弟啊最惨先啦，多仔三兄弟就最后就得一个入得去就系郭石啦，咁就史卓尼冇咗，咁啊仲啊唔系莱斯入咗，咁就 郭石冇咗， 郭石冇，史卓尼冇等等。咁啊， 27人名單咋，仲未出翻。 系啦，咁啊，最後名單未有嘅，咁啊，隱憂位啊多嘅，今季啊，龍門先得唔得啊？ 龍門咯， 龍門應該最撚隱憂啊， 仲 即系仲係咪扭啊？咁啊， 會想 呢、這 個睇狀態就應該史迪根會好啲。 打邊個啊？以前啊，唔係而家喺教練隊入邊啊，邊個啊？突然間諗起，總之仲係兩派人啦，但係大部分就啊，唔係啊，路明尼加，仲有邊個啊？啊，佢班底入邊突然間諗噏唔起。anyway， 即係總之兩派啦，仲有人係撐樓話應該係踢正選嘅，嚇咁、就所以個龍門究竟係邊個咧？史特根定係紐亞咧？咁就好難講啦，因為你即係長期都好似當咗紐亞好似係神咁樣樣啊嘛，即係個心理影響好撚大啊！如果唔係紐亞嘅時候， 但係你史迪根係今呢兩季 紐亞就整季你當佢冇踢過咁滯 咯， 係啦。咁你話前鋒今季，喂唔好再挨啦，今季都差唔多係呢。今季多咗人俾你揀㗎喇，大佬有個天母雲拿㗎喇。咁你天母雲拿問題你敢唔敢放㗎落去㗎啫，佢歐霸經驗都有啦。咁係咪仲係馬里奧高美斯呢等等。咁 係高美斯應該擺㗎喇。應該唔係㗎。 嗱五件前鋒應該呢就最後呢，因為而家最後23人我諗就唔會有比亞神㗎喇。比亞神應該冇㗎喇。咁咪應該仲要摟多件啦。天母雲拿、萊斯、梅拿、馬里奧高美斯。都應該唔會帶四件前鋒去㗎等等，咁呢個要吓冇、理由摟萊斯啩，屌你老尾你咪呀嘛， 下半相信 ,ok, 雖然你呀咪摟萊斯你冇你又冇華迪喎，摟萊斯呢 傷病 咪係呀，屌你老尾佢打唔打得嘅呢都奇喎， 梅拿一定喺度㗎啦，唔會喐㗎啦，咁然之後 咁馬里奧高美斯得 唔得，咪都佢都擺喺度㗎。 喺度， 我知， 路维开张嚟噶。 即系而家你路维，我梗系明啦，我比你更加清。即系路维有啲譬如，屌你咪福禄寿唔可以冇噶，即系嗰啲楼啊，或者关公啊，仲有观音大士啊，嗰啲屌你一定喺度，我咩明呢个道理啊？ 有啲边缘人可以数到出嚟嘅。嗱，龙门就是第一个四，而家拣咗四个是第一个走噶啦。 系， 咁嗰度一定一个，咁啊 trap 应该，即系如果楼下踢得嘅，咁啊 trap 应该或者兰奴就是第一个。冇㗎啦，咁就呢度二揀一啦。 Lino 同阿 Trap 是第一個囉。 是第一個 囉。即是第一個走啦，三個龍門啦，係啦。 咁啊後防。 係。 後防。 哇你不如逐個數，你唔係話逐個數 可能。 他囉。 他或者堅塔。他或者堅塔。 Jonathan 他都係嗰啲少少嘅血外槍嚟㗎屌。好啦難 咁 就 應該堅塔會走啦。 蘇利一定喺度啦， 蘇利一定啦。 拜仁班底嗰啲。 Kimmich 喺度啦， Kimmich 喺度啦。 係。Heta 今屆，但 Heta 又係路為外槍。雖然科隆降班。 你兩邊你要人㗎嘛。 係啦，咁嗰啲一定喺度嘅。 咁就中場囉，哥利斯卡囉。萊斯囉，真係萊斯囉。 哥力斯卡你冇理由，哥力斯卡你俾唔俾佢踢呢？今屆史浩克最撚好嘅一件，咁你冇理由唔俾佢啊， 咁啊 Dresser 你 緊要啲交俾盧偉啦， 自己揀啦， 係啊，咁啊 anyway 就呢個啦，問題就話呢個咁啊德國班底就 人滿之患啦，應該係即係好多人俾佢揀，有啲冇揀，有啲佢揀咗可能唔用， 咁啊冇嘅，我每一屆其實都係睇下即係德國就夠唔夠，唔係咪又係四強有佢份呢，你真係好撚勁㗎嘛佢。 佢呢成 日都係呢個問題啦。 如果佢首名呢就會對巴西嗰組嘅次名。 係啊， 其實我有啲即係我有啲。 即可能係。 我有啲驚世嘅。 德國對賽狗。 嘅狂想，我覺得賽狗會對冧佢添。 係。 所以我覺得賽狗係咁嘅黑。 嘩 ,16 強就對冧德國。 德國對陣克羅地亞或者賽狗呢， 係 唔知點解成日都賴嘢， 嗯， 係贏唔到 咁，所以要留意住喎，嗱又真係留意住阿 Tommy 呢啲 傳統好，即係好難解釋點解，嗱其實做波你可以贏對手㗎嘛， 係 你諗下賽狗如果贏德國嗰啲莊家會點， 嗯，發達囉，咁但係可能咁但係可能依組係瑞士出線呢，唔撚知囉,ok, 但係有呢、這個就即係你有呢個聯想係啦，咁就 同埋賽狗係嗰班上升緊人係有能力，唔係 絕對 係冇能力㗎， 絕對係㗎， 係啊 係啊， 咁啊， 呢組次名嗱 F 組我哋當咗 Germany 都應該係一勝噶啦。咁啊，三隊揀一隊，墨西哥、瑞典、南韓。 浮得南韓。 係，我冇你咁咁大膽住，係啊！我要研究一下南韓。O K， 係啊，我未有，我未有最後，我未有最後定論。 好、okay. 啊，墨西哥好，墨西哥就 Mexico 就好奇怪，無論佢高高低低咧，佢點都會 都會有啲嘢，都有啲嘢、 哦，真係喎、哦。墨西哥係有十六強嘅實力嘅、哦。咁啊呢組嘅啊咁啊瑞典，唉屌，唔係瑞典啊最好唔好出線啦、啊，屌、啊、真係好撚悶啊瑞典，係啊所以 就馬加斯貝治啊大佬， 屌你係 Marcus Burr 啊，屌你老尾，我記得我哋 湯和倫啊， 我哋講緊 Marcus Burr 咧，我仲記得你知唔知啊？我啊仲喺阿 Ben 個髮廊嗰度做緊足球節目啊 ，U 廿一咯， 屌你老味，死唔死啊？吳家祥 嗰陣時佢仲踢緊 U 廿一啊， 係啊，即係而家仲 一零年， 咁所以即係幫幫忙啦，瑞典唔該你自己搞撚掂自己啦 ，OK， 你 自動毀滅， 瑞典係係科斯， 我寧願睇 Mexico South Korea 啦，大佬， 咁 即係同埋即係我大家睇世界盃其實三十二強就係睇下呢啲平時少睇嘅球隊嘅啫，仲成撚日大佬即係德國、法蘭西、巴西。咩嗰啲稍後先再睇啦。咁呢組我冇乜，暫時冇乜牽涉俾你住。 資助 即係呢個要再睇睇。 資助啊，比利時、英格蘭，跟住一隊新入嘅巴拿馬，同埋西班牙。 唉，屌你老尾，呢組係真係最唔想睇嘅。係啊，咁英格蘭講咩啫？有咩好講啫？唔係你問佢哋想唔想放假先咯嚇，都咪一樣可以繼續提早放假，同埋英格蘭嗰個班底選入去嘅，亦都再話俾你聽一樣嘢啦。呢、這個聯賽即係唔好淨係話俄羅斯，就係話國足啊，英格蘭都有呢個問題。其實可以俾收夫基揀嘅球員有幾多咧？逼你淨係睇翻呢隊球隊個 squad 入邊逼色嘅球員根本都唔多。咁、啊、全部都要喺中下游嗰啲 叫做唔多都 好 多 噶、 啊， 都有十幾 多唔多、啊、多唔多上陣經機 會啊！二大夫， 而家其實而家係二次班底 。唉，咁你 次輪利記㗎嘛？ 係嘅， 咩二次輪曼聯啊？ 係、 啊、後邊係。 咁但係啲係咩人嚟啊？真係。 華拉舒福特、連加特。 楊 格菲爾宗師，你仲唔使，仲唔係，仲唔勁啊？ 係咁啊，總之強唔強又唔知嘅，親切就應該係嘅，即係對好多球迷嚟講係親切。 好多人認為 好似家人咁樣啦，所以每一次佢出咗局都係會令到大家好撚氣餒咁，但係我咧就唔係 好快感 噶。不 過 真係我覺得佢唔選位輸啊，係有啲真係，我覺得 啱佢。 即係其實成個中場咧可以做到啲嘢，人係即係屈指可數，竟然唔選佢，選曬啲集，你睇下佢嘅陣容。佢選擇位球員咧，又係接近嘅一個一二 三四 五 咯， 係選六個集位球員嘅。 Tommy 或者我又想 呢啲講過就唔好太嘥時間啦，因為我仲有啲少少話題都嚟講埋，因為英格蘭我知你都分析過好多㗎啦。 喂， 咁我諗呢組單揀啲啦，即係正路嘅應該就比利時英格蘭嘅，咁但係對特尼西亞呢隊非洲嘅， 我覺得會有啲驚喜 嘅。冇錯啦，咁啊，我覺得咁樣咯，即係膽拖啦，比利時做膽啦。就一拖二應該唔會甩㗎啦，特尼西亞拖白冰英格蘭咁樣啦。 我調返轉啦。 一拖二啦，點啊？ 調返轉我提一提啦，比利時隊波呢其實幾件呢正選呢數返落去打咗三十場波㗎。 明白，但係一講出線啫、啊、我哋而家唔係講捧杯 ,ok? 咁出線應該 ok 嘅。咁比利時呢隊波咁樣囉、啊、即係都係咁講啦，就對波咩人腳唔使我哋大家介紹。 啊、 但係係會驚兩樣嘢啦，第一佢係英格蘭化嘅，即係好似你咁講踢得好撚攰。 冇乜太保證。 踢得好撚攰。第二呢就係對波係咪熟過頭呢，熟到有啲爛呢 ,ok? 即係有啲人係咪喂而家呢度好多大帝嚟嘅又係。即係你英格蘭諗住掌住放假，佢對都有呢都係等住放假，唔係講笑。 佢對波其實馬天尼斯接咗手之後呢就打主攻嘅。 係、 打三後衛為主。 係 壓得好前去狂攻人嘅。咁、你睇個外圍賽嘅入球數字係非常之驚人。咁第一場對巴拿馬呢隨時 大手㗎， 大手係唔出奇。同埋呢其實佢有少少心思，馬天尼斯就 請咗亨利過去咧，係做 教嘅。係啊係啊，記得冇錯。 我覺得呢個咧係改善球員嘅合作性啊，或者關係上面係我嘅幫到手。 嗯， 因為比利時你即係能力。同埋同埋一定有 嘅，唔使驚㗎喇。 嗰種紀律性呢係冇㗎。 同埋默契啊嗰啲嘢囉，即係呢幾年都係睇到呢啲。 咁李恩高蘭就同馬天尼斯啱啱呢就冇入選嘅。就選咗贊圖沙入去嘅。 好。 竟然。 亨利呢最主要呢幫到手呢就係幫佢哋啲走位。佢哋例如盧卡古啲走位呢係即係近呢一年就比較好啲啦，但係之前係好差㗎嘛。而家有埋阿亨利幫佢呢就會更好囉。 OK,OK、okay. 嗯。好，咁最後數埋 H 組呢組呢亦都係除咗 Dog 組之外呢我就好鍾意睇，我就好想睇呢組。 咁、哦、 呢、啊、組人日本呢組真係要研究啊，呢組好睇㗎。 波蘭比日本係啲三 隊。長顏色啊，唔係講笑，波蘭再加二。哥倫比亞日本我覺得就即係四隊呢就有 三隊我都想 有得砌啊四隊你叫你分一隊先 日本、 啊、 我唔想要賽 蘭你問我呢講真嘅所有你話 你呢啲又肯肯定係呢啲咩？屌你咪 小日本咯，睇你睇人哋小日本，人小日本 強國人心態，簡直係講你咪咁嘅嘢啫。 講真，日本、南韓仲有對沙特阿拉伯三隊，你問我咧？基本上是一定出不到線的我就可能會看到澳洲 種族歧視啊 不要太低 直情將亞洲直情歧視亞洲 我想說日本其實已經脫亞入歐我想說三對亞洲肯定脫亞入歐一定是日本 但你望佢對手嘛第一就是你望住 OK 而家叫做種子球隊的波蘭我覺得波蘭穩陣 好不如咁啦爆曬光啦呢種我們留返遲少少譬如下禮拜啊等等再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咁、 啊、 就有多心水啊要講唔啲。嗱咪想真係講講嘥少少時間就繼續好多人問我哋講啊今日留言區都有人問我哋講下啲睇拎搵拎睇波嗰啲㗎啦。因為呢仲有我收好多 message 但係因為你知道我即係今年我真係忙啦好緊要有時候我真係唔得人覆啊。咁不如嗱我哋咁樣啦大家自己即係樹定高隻耳仔我哋就試下咁講下啦。即係點樣揾拎睇波啦 ,ok, 唔使幫襯 now 嘅咁就首先我諗第一樣嘢啦真係先搞掂自己係適用個 shopcast 同埋 astream 先啦。 冇 錯。咁仲有第三個選擇呢就我哋阿 EV 成日都同我哋提起大家㗎啦學一下點樣 streaming, 因為 streaming 呢而家都有啲 website 呢係真係都幾穩定㗎咁呢三樣嘢就幫到你㗎啦絕對幫到。咁睇波 tips 第一個我俾大家就係記住開波前盡量半個鐘頭或者就算點問都好三個字之前開定曬你要開嘅嘢先 ,ok, 咁、啊、就最穩陣即係譬如話搵到條 link, 就三個字前就開定佢咁就由佢自己要 run, 咁呢就會係好啲嘅。咁就 shopcast 先啦 ,astream 啦或者跟住就到呢、這個streaming 啦。咁就啲 website, 其實啲 website 可唔可以講下啦 其實應該咁講啦。 成日啲人就問我哋啲 website 邊度搵 link。 如果你要搵 shopcast 或者 astream 嘅 link 呢其實呢我呢自己呢就本身呢就有幾個渠道。 嗱慢係啦講慢少少俾大家聽。 第一個呢就一定喺 Google 嗰度 search 呢兩個嘅叫做 software 嘅名啦跟住然之後後面加嘅搜尋字眼係 football, 或者係跟住加 streaming 囉 或者加 link。 係啦或者加 streaming。總之呢啲 keywords 裏面呢第一、第二、第三個呢都應該會有 link 提供嘅、 嗯。 好啦去到臨急臨忙喂我真係打唔到呢啲字喎快啲開返個 Twitter account 先。因為當你到世界盃嘅時候呢 ,Twitter account 搜尋 shopcast 或者 astream, 嘅話呢個 keywords 裏面嗰啲 link 呢係一定 work 嘅、 嗯、 尤其是開波之前三個字到啦嗰啲 link 呢會講到明係邊一場邊一場你 copy 返落個 software 度呢就已經冇問題㗎啦 ,ok, 好啦咁你呢兩個 software 喂我真係搞唔掂喎我部機又廢裝唔到咁樣唔緊要你只要有 Facebook account 就 ok 㗎啦、 嗯、 因為其實呢個世界上面呢而家呢 Facebook 睇波呢已經係習以為常嘅事嚟㗎啦咁其實你只要喺個搜尋器嗰度搜尋 Live Football 嘅話呢其實已經有兩個 account 你係見到有一個呢係有 KB 字眼嘅咁嗰個呢係會經常放到一啲泰國嘅 link 出嚟呢係俾大家睇嘅 ok 而比起一現場直播其實通常都係慢20秒到嘅啫 嗯 係啦 Delay 就唔係問題嘅 Delay 就唔係問題 你唔好同人哋喺度傾波經就得㗎啦 係啦 即係我譬如我睇緊 Shopcast 我就會消失於我哋個主持個 group 入面嘅，因為呢就費俾人哋又話入波啊一比零啊，咁嗰啲呢就會影響你，好撚煩嘅，咁你就匿埋就得㗎啦。咁你半場先同大家又再 chat 就演埋。 Facebook 睇波同大家注意一樣，因為其實係 block 得幾犀利嘅，所以有陣時呢即係呢個真係唔好意思有啲抱歉，因為 Facebook 有陣時你可能睇20分鐘，喂完咗個直播咁點算啊？唔緊要嘅，因為呢啲嘢呢正所謂一拎死就一拎生嘅。 不你呢個你知道之後你個高層次㗎啦，唔好搞到大家 咁 confuse。 但對於佢哋嚟講有啲唔識得裝修俾人㗎嘛，咁就靠呢啲方法。 哦、okay。 係啦，咁就所以你 refresh， 你隔一分鐘到 refresh， 其實一條新link會彈返出嚟俾你控制㗎啦。 嗱我介紹兩三個網站俾大家睇睇啦。你講開 Facebook 呢，其實有一個 live LIVE Live Shopcast Football 嘅，自己喺 Facebook 度揾。咁呢個咧就係一個 Shopcast 嘅 Facebook 嘅 Facebook 嚟嘅。佢咧就通常開波前咧，你入到去咧，你就會見到佢直情咧大大塊相貼出嚟，跟住嗰場波即係就會有條連結。嗰條連結一 click 入去咧，佢就會有好多 Shopcast 嗰啲 number 俾你噶啦。或者仲有包埋 A Stream 佢都會俾埋你噶，就叫 Live。Shopcast Football， 咁你自己就走入去揾啦。OK， 如果你咁都幫唔到你呢，你就自盡㗎啦，要去到。因為我教得你嗰啲呢就低層次，好撚簡單，因為我都係電腦白痴嚟嘅。咁呢就仲有一個呢就我就會經常用嘅，嗰個叫做 Live Football， 串一次俾大家聽下 ,LIVE, 一個字嚟嘅 ,LIVE,www.LIVEFOOTBALL, 跟住之後呢就 OL.ME,ME,OK,、okay， 再重複一次 ,www.LIVEFootball, 跟住 OL, 跟住一點跟住 ME, 咁呢個呢個網站叫 Live Football 嘅，叫 Live Football OL 咁樣嘅，記住 OL 啦 ,Office Lady 咁樣啦。咁呢個呢就入面亦都係呢就差唔多一開波呢就會有 link 俾你揾到啦。仲有一個呢就好多年輕人都經常用嘅，好多有啲年輕人教我嘅。咁呢就有一個網站叫 Red Edit 嘅，我諗啊 EB 知啊 ,Reddit.com,Red 就係紅魔鬼個 Red, 紅色。跟住 Reddit.com 入面呢，呢、這個方便啦，呢、這個呢就大集會嘅， 只要打 keyword 入面呢就有好多好穩定嘅 stream 啦，仲有呢就會啲人呢一路喺度 chitchat， 你拖下少少睇到有多人俾嗰啲 shopcast 嘅 number 啦，同埋啲 A stream 嗰啲連結嘅，所以呢三樣嘢好似即係集會炒火咁樣，就喺曬入面好撚方便，你鍾意用乜都得㗎啦。咁呢就呢、這個我都幾大力 recommend 啦，咁我就俾三個你啫。第一個就係 Live Shopcast Football， 第二個呢叫 Live Streaming Channel List， 嗰個叫 Live Football 嗰、那個，仲有呢第三個就係 Shop 就係 RedEdit.com， 咁呢三個呢我就經常用，包冇你死㗎啦、啊、除非你唔肯識用 Shopcast 同埋呢個 A-Stream 㗎啫。 好啦， 咁就仲有冇 繼續補充。 好， 咁剛才我講過，喂我都係 Facebook 喎，我真係白痴到我連搜尋我都唔識搜尋喎。 係 唔緊要， Facebook 有個直播嘅功能㗎，你撳咗直播之後佢會彈張地圖出嚟㗎。咁我可以同咁多位聽眾講，我有時我睇聯賽杯，因為香港冇得播㗎嘛，我都係咁樣盲目穩定㗎啫。 嘩犀利喎。 搵邊個地區呢？搵泰國。 搵泰國。 沿海嘅。 OK。 去到嗰時候就有好多波播出嚟㗎啦。總之你搵地圖 好嘢喎，呢個方法係真係。 真㗎。係 喎、哦。 我嗰時我搵聯賽杯我都係搵唔到呢，我完全我去到最尾呢個方法，因為我知道泰國係最多link嘅。 Facebook Live。 直情 Live 嗰度，跟住佢會彈張地圖出嚟，跟住有好多紅點嘅。 係。 越多人睇嗰啲紅點就越大粒嘅、通常喺泰國沿岸嗰啲就係㗎啦。 係啊，所以我早就話俾大家聽呢就係點樣呢，你試多啲呢，其實你已經你自己就捉到個竅門。 有返到 Map 喺手 嗰晚開波你就知道喺邊度揾㗎啦。 冇錯。 其實對我哋嚟講呢就唔係好難、或者你啱啱開始你就覺得哎呀好撚煩好撚煩，話俾你聽你一用開咗呢你發覺方撚變個 now 啊。OK， 咁我就哋就係咁樣搵啲 link 嚟睇 喎。我有時會搵電視台囉。 仲有我哋就仲會搵下載囉，下載咗嚟再睇囉。 因為呢個都講埋啦，因為其實有時我睇波呢就唔係靠 software 嘅，因為我都係嗰個呢有啲就唔係香港有得播㗎嘛。咁我有時呢我就會咁樣嘅，我先睇咗場波係邊個電視台播先，譬如今屆世界盃我知道 BN Sports 有得播嘅，然之後我就會喺 Google 嗰度打 BN Sports， 然之後就打 live stream 㗎啦。跟住你一打落去呢就會見到有好多網址其實都係提供咗 flash link 嘅。即係 stream、flash streaming 嘅 link， 即 係 BN Sports 嚟㗎。 我唔係搵邊一隊對邊一隊啊， 我直情揾嗰個台啊，嗰、那個台啊 ，BN Sports 咪 BN Sports 咯 ，Sky Sports 咪 Sky Sports 咯、，BT Sports 咪 BT Sports 咯，跟住打 Live Stream， 然之後就有 Flash Link 啦。 係、啊。 但 Flash Link 留意一樣嘢，佢會彈廣告出嚟嘅，啲、交叉咧唔好撳最大嗰、那個， 係 用少少眼力， 係 會見到有啲細交叉嘅， 係 撳細交叉嗰啲廣告就自然消失㗎。 慢慢撳， 留意撳曬之後，第一時間做咩嘢啊？放全屏幕， 放大， 因為嗰啲廣告就唔撚會再騷擾你， 咁就會好穩定㗎啦。 冇錯， 係啊，你試多幾次咧，就知道曬呢啲竅門，即係好即係，都知道曬皮性咁樣嘅啫。 所以點解我同傑斯成日睇到啲女子足球啊？ 冇錯啦， 就係、是、靠呢啲方法。 冇錯啦，點解我哋可以睇到歐聯啊咁啊咩咩咩啊咁啊女子啊咁啊都係咁樣搞㗎啦。 冇 撚。OK， 好啦，咁啊嗱，大致上就係咁啦。咁如果有唔明咧，歡迎繼續問。咁啊，因為雖然我哋就未必，因為好鬼怕成日即係你知啊，打嘢多到咧，仍然都唔想。你知我打中文又唔叻啊，咁啊，即係如果逐個覆咧，我就真係頭都大。咁所以希望啦，呢段呢、這個小嘅環節咧，就幫到大家。咁如果你繼續聽唔明咧，就繼續問啦。咁同埋咧，嚟緊呢個禮拜都仲有好多啲熱身賽嘅，咁你就試下就用下我哋呢啲方法揾下啲熱身賽睇下等等啊，咁啊試啦嚇，試到開波嘅時候，你就會熟曬噶啦，就係咁啦。OK。好啦，差唔多啦，系嘛？好，爆晒灯啦！今日我哋两节啊，全部超过一个钟头啊，下个礼拜翻嚟再见，拜拜。